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规则是数字经济前进道路上的标志标线，继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之后，网络数据的安全管理又将迎来新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融合了关于个人信息保护和数据安全的法律法规，明确互联网平台在数据安全和信息保护领域的责任和义务，并且提出了多个首次，首次区分个人通信与非个人通信，首次要求制定隐私政策需公开征求意见，首次提出爬虫等自动化工具不得干扰网络服务义务等等。那么新的数据安全管理条例赋予用户哪些更多的权益？数字的分级分类管理将如何落地？大型互联网平台将迎来更强的监管，会对互联网行业带来哪些影响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艺，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和其他优质的音频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记者陈磊带来的新闻访谈。 大家好，我是陈磊，有请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的秘书长胡刚律师。胡律师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还有一位呢，是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的法律顾问赵占领律师。赵律师，欢迎您。 哎，你好，大家好。 我们知道呢，数据安全是数字经济的基础，那相关的法律法规也是密集出台。一开始我们也提到了，目前跟数据安全相关的法律已经有了《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都是要规范网络数据的处理活动，来保护个人和组织在网络空间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的利益。那既然此前有了这么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哈，为什么现在还要出台《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那相比于之前的法律法规，这部条例的侧重点有哪些不一样呢？胡律师， 首先我们都知道，法律本身是具有相对的抽象性和笼统性的特点，因为这是法律它的特性所决定的。法律生命在于实施，它要落地，一定要有更加详细的规范、指南、指引等，也就是说，所谓的法律要有下位法作为支撑，还有一系列的规范、标准、指南、指引作为底座，使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非常容易的知道法律的边界在哪里，进而能够遵守法律。同时，如果对于自己权益受到侵害，也知道怎么来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同时，我们看到这部《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我们可以简称为数安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一条已经清晰的表明，上位法主要是网络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这三部法律实际上都分别于2017年和今年施行了。它施行以后就需要对它进行细化，所以这部数安条例实际上是结合上面的相关的法律，同时也结合了其他的法律、行政法规，对我们国家的网络数据安全管理进行一种全面的、细致的、缜密的规范，使它更加的具体和具象，更多的体现操作性的、执行性的，并且结合实际的规定之中，这样才能更加贴合、贴近纷繁复杂的现实需求。同时，这部法律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也考虑到了现在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的时代的要求，也做出了相当的突破性的规定，同时也充分考虑到了和上位法的关系的协调，同时也有和其他的平行的行政法规的衔接，所以它使上位法的规定在它的基础上更加的细化，也有原创性的、基础性的、突破性的规定，因为它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我们个人信息的相关的权利、我们的公共秩序乃至国家安全。 嗯，规定更细致了，所以操作性也就更强了。赵律师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就这里边涉及到几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一个是数据，还有个人数据，还有个人信息。那么这次要制定的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呢，它侧重于对于数据的保护。那么之前我们所制定的像数据安全法，重点也是规定的数据。当然这个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呢，应该说某种程度它是数据安全法的一个细化，当然有些内容它也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网络安全法的细化。那么这里边涉及到就是数据 个人数据和个人信息的区别。当然数据呢，它是一个最广义的概念，它是指的对信息的一种记录。但个人数据呢，通常它跟个人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它是不一定能识别出个人特定身份的。而个人信息呢，它强调的是对个人的这种身份具有识别性，也就是说能够直接或者间接的识别出某一个自然人的真实身份的，这是属于个人信息。所以我们看呢，就是你像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它专门针对的就个人信息。那么网络安全法里边呢，它规定的其中也有专门针对这个个人信息保护的一个专章。而数据安全法呢，它规定是更广义的概念。那么这次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也是针对的是数据，但也包括个人数据，其中也规定了有个人信息相关的规定。那么在个人信息的相关规定方面呢，它基本上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个重申，或者有些地方是对它的一个细化，但基本上还是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来制定的。但为什么还要制定一个网络数据安全法以及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呢？这个是因为仅仅靠网络安全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不足以对所有的数据以及个人数据进行保护。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实际上除了个人数据之外，还有一些是国家或者某些重要行业的一些公共数据，而这些数据的保护呢，它涉及到国家安全、经济安全，甚至包括这个一些公共利益，但有些呢是涉及到某些个人或者组织的合法权益，因此呢也是需要有专门的数据安全法和数据安全管理条例来对数据从总体来讲进行一个更广义的一个界定，然后制定一个相应的规范。当然这个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它相对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确实规定内容是不同的，它有很多地方是侧重于安全保护方面的。 好的，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哈，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包含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一共有9章75条细则，那主要是围绕着个人信息保护、重要数据安全、数据跨境安全管理、互联网平台运营者的义务和监督管理5个方面的内容展开。那接下来我们就大家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哈进行讨论。首先我们要说的是数据分级分类，第5条就明确指出了要建立数据分类分级的保护制度，按照数据对于比如说国家安全啊、公共利益或者是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影响以及重要的程度来把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然后不同级别的数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那国家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进行重点保护，对核心数据呢实行严格保护。各地区呢各部门也应当按照国家数据分类分级的要求，对本地区本部门以及相关行业和领域的数据来进行分类分级的管理。这里也想请教一下赵律师哈，就是为什么要对数据进行分类分级，并且实施不同程度的这样一个保护措施？ 因为数据呢它是一个比较广义的概念，它里边有个人数据、有个人信息，那么它也有很多呢是属于这个公用的数据，比如说像政务数据、执法司法数据，还有像出口管制数据啊等等，这些数据呢重要程度影响是不同的，有些是涉及到国家安全，有些涉及到公共利益，然后还有一些对个人权益有重要影响的，因此呢数据方进行分类分级进行保护，这是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对于不同类型的数据呢，采取不同的保护的制度，像重要数据采用的是重点保护的制度，核心数据呢进行严格保护，采取最严格的标准，这种最严格的标准在这部条例里面有很多地方有重要的体现。那么包括重要数据，那么数据的出境如果是一般数据的话，采用这个几种方式都可以，比如说是网络安全评估、网信部门所认可的第三方机构的认证，或者是和接收方签订相关的协议，采用三者之一都可以。但是如果说向境外提供的是重要数据甚至是核心数据的话，必须是只能采用其中一种方式，网络安全评估，这是采用最严格的标准。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说明，就是我们在这部条例里面将数据根据它的影响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划分为三类，采用的是不同的保护的制度，不同的做法的话也是和数据本身的特点相结合的。 的确，网络数据的规模非常的庞大，那如果说对他们来进行分类分级实际落地的话，可能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瓶颈吗？那么数据处理者要遵循一些什么样的原则呢？胡律师。 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因为网络数据它的内容是非常宽泛的，该条例意见稿界定网络数据指的是任何以电子方式对信息的记录，请注意是电子方式对信息的记录，但同时现实生活中大量的信息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已经电子化记录的信息，网络时代、数字时代大量的信息实际上都已经被记录了、被使用了、被处理了。第二类，可以被电子方式记录的信息，很多信息也能把它数字化。那么第三类，不可以以电子方式记录的信息， 但我们现在主流的还是已经记录的和可记录的这类信息，这三类信息我们都要加以适当的保护和规范。同时我们看到，因为数据的量实在是太大，海量数据，同时数据的分类又纷繁复杂，那么数据对相关方的影响，无论是国家层面、社会公共利益层面，还是具体的企业或相关的组织，还是普通的公民个人，都会产生不同的影响。所以我们国家啊，这部数安条例事实上也是延续了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相关的规定精神，对于网络数据分级分类、精准施策的原则，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相关的权利，同时也能够节约资源，重点解决重要的事情。举一个例子，比如按年龄分，儿童我们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更多的是保护和关爱。那么我们的老年人，我们也有老年人权益保护法，对他更多的是保护帮助。那么并没有一部中青年法，法律会认为中青年人有更多的能力，能力越大，相较于未成年人或者是老年人，事实上我们的成年人应该承担更多的责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要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就如同对人按照年龄进行分类的管理，或者说不同的保护与规范，这是完全一致的。 数据的分类分级才能够有针对性的对于不同的信息进行有的放矢的这样一些保护。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哈，就是个人隐私信息泄露的情况经常有发生的，近期大家讨论比较多的就是是否能够强制人脸识别。比如说呢，有很多小区可能出现了不让人脸识别，自己小区门都进不去的情况。那么在个人信息保护一章当中呢，征求意见稿就明确，数据处理者处理个人信息呢，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那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来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和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等这些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的认证的方式，并且还要求处理个人生物识别、宗教信仰、特定身份、医疗健康、金融账户和行踪轨迹等等这样一些敏感的个人信息，应当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那请教一下胡律师哈，就是此前呢，确实有很多APP 或者说是小区的物业强制用户进行人脸识别，那么未来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能够得到彻底的杜绝了？ 确实，包括人脸在内的生物识别信息，首先具有唯一性，我们的脸不能随便换，对吧？相应的，它在法律保护方面就具有非常强烈的脆弱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人脸识别信息一旦被泄露，可能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或者伤害威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国家的法律对于这种生物识别信息都把它定义为敏感个人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这部数安条例对于人脸识别加以了进一步的强化和保护，因为我们的数字时代应该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便捷、更加的快乐和幸福，而不是要进入到一种不要脸的时代。所以法律对于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其他生物识别信息都作为敏感个人信息加以特别保护。从我们普通公民角度来说，如果是国家机关或者授权的机构搜集处理相关的生物识别信息是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利益，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的普通的公民应当依法提供并加以配合。但同时，如果面对这种商业性的使用，个人建议可以考虑三用原则，即不用、少用和慎用。也就是说，除非特别需要，万不得已，原则上不用；少用，尽可能选择自己承受范围内使用，而且是尽量少用。慎用，使用的过程中，相关的数据处理者他是否能够让你放心，特别包括数据处理者他是否有明确的承诺，说谁负责数据的处理，如果数据泄露了，如何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特别清晰。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慎用啊，这是我小小的建议。同时我们看到小区的这种门禁或者其他的一些门禁，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生活场景下的使用，而且很多是这种商业性的使用。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它搜集以后这个信息被传输到哪里，是如何被储存的，如何被加工的，是否有脱敏的处理，是否有加密的传输，背后实际进行数据处理的相关的公司，它对人脸数据是如何提供权利保障的。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我们都完全不清楚，就是很多时候到一个楼宇或者是一个小区直接就刷了，我们并不知道是会发生什么。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我们这部数安条例也是明确规定了人脸这种数据不能作为唯一的识别的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一种法律的进步。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实际上也发布了一个司法解释，叫做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部法律把人脸识别并不仅限于网络数据，已经全线扩展到了线下的场景。所以目前来说，如果碰到唯一的可能存在人脸识别的相关的法律风险的话，消费者维权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的。而且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前期在江苏省的相关的案例，虽然是调解结案，但也彰显了我们国家个人信息保护司法实践的最新成果。 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一些强制性的规定哈，我们的个人隐私的保护能够更加的安全。这里还提到了，如果要处理个人生物识别以及其他的这种敏感个人信息的时候，要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请教赵律师哈，就是我们怎么理解单独同意这个法律概念，为什么要强调个人的单独同意？ 那实际上它是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里边所规定的单独同意实际上是一致的。那么它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一个细化。个人信息保护法呢，把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个是一般个人信息，还有是敏感个人信息。对敏感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处理，那么需要说明它必要性，然后呢还要取得用户的单独同意。这种单独同意它是相对于以往很多企业它在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时候它采用的这种一揽子概括同意的方式，也就是说它通过用户协议的隐私政策把所要收集处理的个人信息直接在这里边做了一个约定，但是普通的用户他实际上是注意不到的。因此呢，对于这种敏感的个人信息呢，一定要做到让用户单独同意，这样的话才能确保他确实是真的同意。 那是不是就是说以后如果是这些信息的话要单列出来让客户看到，然后单独来进行一个确认？ 对，单独列出来然后单独点击主动同意，不能采用这种这个默认勾选的方式，也不能采用一揽子捆绑同意的方式，都是不可以的。那么这次的这个征求意见稿呢，它特别重要的提出呢，把这个人脸、步态、指纹等等，那么收集这些个人信息，因为按照个人信息保护法本身它也是敏感个人信息，所以对它呢也是需要遵守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取得单独的同意。那这里边还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就这个条例呢，它的性质应该是属于国务院制定的这个行政法规，那么个人信息保护法呢，它是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那么两者的这个法律的位阶是不同的。这个条例呢，它应当和个人信息保护法，也就是上文法保持一致，所以因此呢，它在这个法里面呢，专门规定了这个单独同意。当然，它也有一些细化的地方，形成一个重要补充的地方，采用像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生物特征作为个人的这种身份认证的时候，不能把它作为唯一的认证方式，也就是说你应当同时提供其他的认证方式。那么这个是它一个特殊的规定，特别是在一些小区啊这个公共场所，那么采用人脸识别进行验证的时候，它有的地方就是只采用这一种方式，让用户没有其他的选择。实际上有些用户是不愿意提供他的这个人脸或者其他的生物特征信息的，因此呢这个信息或者数据的处理者就应当同时提供其他的身份验证的方式。 好的，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中国互联网协会信用评价中心的法律顾问赵占领律师，以及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的秘书长胡刚律师参与节目的讨论。在我手头上还有这么一个数据，截止到去年的12月份，我国互联网的用户呢已经达到了近10亿，网站超过440多万个，应用程序超过了345万个。但是呢，在互联网领域随意收集、违法获取、过度使用、非法买卖个人信息、大数据杀熟的这个问题突出，信息数据治理的生态总体状况呢不太乐观。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对互联网平台就赋予了更多的责任和义务，规范了平台数据的行为准则、互联互通的要求，并且对相关的违法行为提出了5%的最高处罚的力度。那么这当中的第46条呢，就明确提出了互联网平台运营者不得利用数据进行的一些活动这当中呢包括了我们所诟病的比如说大数据杀熟、倾销、欺诈和凌霸等等的内容。请问胡律师，这些对于我们所诟病的问题能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 就是这部条例对于平台义务方面做出了非常多的规范，我们会认为有些内容甚至是已经在业内产生了强烈的震撼性的效果， 因为它对于我们现在发生的很多的不正当竞争啊、垄断行为，最终损害市场公平竞争秩序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应该说是直击痛点，然后解决难点，显示了我们法律本身这种警示作用、规范作用和惩戒的力量。首先，法律明确红线底线，这个一定要清晰明确，而且要直面现实问题导向。那么这部数安条例对于比如说仅仅是平台数据行为的规范力度是非常大的，而且明确载明如果违法的话是最高罚上一年度营业额的 5%。 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国内有些平台企业2000年的营业额大概5000亿左右，如果是涉嫌违法最高罚款 5% 的话，至少也是200多亿人民币，对于相关企业的震撼力度应该说是清晰可见的。这部数安条例第46条实际上是特别清晰的规定了平台数据的行为规范，那么我把它总结为针对了现在热点的四大类：大数据杀手、大数据倾销、大数据欺诈和大数据霸凌。那么杀手说白了就是超级平台利用它掌握的数据进行歧视性的差别定价，看你可能从来不用消费券，展现你生活质量很高，那么你住酒店可能别人是400块钱，你可能直接就变成800块钱，因为你可能根本不在乎。这种差异定价本质上就是直接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的权益，所以法律要进行规范。刚才我们说第二种叫大数据倾销，平台它掌握了很多的经营者的数据，甚至包括经营者它的竞价和所谓的销售价，就是批零价格它都掌握，那么它有可能就另类它的这种平台的数据优势、市场优势乃至它的财力优势，逼迫或者说胁迫相关的平台内的经营者采取这种所谓的最低价销售或者压榨型销售或者倾销行为，巩固这个平台本身的利益，而损害了平台内小商家的他们的利益。这种恶性竞争最终结果是垄断者最后一定会割韭菜，最后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最后消费者被割韭菜一定是只能获得质量很差、价格很高的产品或者服务。所以对于倾销，一时看来所谓优惠的最低价等等，或者什么一块钱能买十斤豆油这种倾销行为，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因为它本质上是不可持续的，往往就是违法的。这部法律把大数据倾销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和禁止。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大数据欺诈，而这种情况就非常多，它利用数据误导、欺诈、胁迫消费者，损害他对处理的决定权，违背用户的意愿，方式很多，比如说一揽子授权，说你要用我的吗？你就得授权我使用你20项的权限，如果你不授权就不让你用，就是这么一种情况，实际上是存在某种胁迫。那么误导就是说啊，我说我不会用，但实际上在用或者悄悄的在用，这种都有可能误导。欺诈性质更加恶劣，可能包括隐瞒真相和虚假告知，这些行为都可能严重损害我们消费者对数据的自主权、所有权和相应的决定权。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大数据欺诈已经到了必须重拳出击、重点整治的阶段。那么第三类就所谓的大数据霸凌，那么它针对的也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合法的权益。那么很多时候中小企业它就有可能被压迫压榨，中小企业各方面资源能力都非常脆弱的这种主体，大平台特别超级平台可能会利用所谓的平台规则、算法、技术，特别是流量分配等等各种各样的规则方面的资源方面的优势，来设置那些不公平不合理的限制条件，或者造成这种技术障碍，最后会影响控制中小企业在平台内的正常的经营活动，事实上就会阻碍市场的创新，破坏市场的公平，最终损害市场本身，使我们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 好，那其实我们还看到这个征求意见稿对于日活用户超过1亿的大型互联网平台还有特别的规定，这样一些平台运营者如果是平台规则、隐私政策制定或者对用户的权益有重大影响需要修订的，必须经国家网信部门指定的第三方机构来评估，并且要报省级及以上的网信部门和电信主管部门同意。据统计，当前这个日活用户超过1亿的大型互联网平台呢，大约是在20个左右。那为什么要对这一类的大型平台做出特别的规定？ 就是这个呢，是这次这个管理条例专门的一个特殊的规定，主要的这个思想对于这种超大型的互联网平台，日活能达到1亿以上的这种平台，在国内还是比较少的。而这种平台呢，平台规则、隐私政策或者是修改，影响面非常广，而且它涉及到广大用户的权益，甚至某种情况下涉及到公共利益， 甚至是国家安全的问题。而这样的平台呢，因为它自身具有一个非常强势的地位，实际上它在制定和修改这种规则和政策的时候，如果说对它没有一个监督管理的话，实际上很难做到完全的公平合理。因此呢，对于这样的政策，当然在以往有一些其他的法律，比如说像电子商法对电商平台规则的这个制定修改有些要求，但除此之外其他的平台的规则它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而且呢，现有的部分法律里边对平台制定平台规则的要求呢，往往也就是仅仅侧重于说要事前在平台上进行公示，要征求意见，但是公示和征求意见在更多情况下沦为形式。因为普通的用户，即使你发表意见提供一些建议，但实际上到底是否要采纳，它实际上对用户来讲你是没有决定权的。所以它很多情况下这个沦为一种形式，就是用户的利益没有办法在这个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环节上得到一个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所以国家对于超大型的互联网平台，它的这个平台规则隐私政策的制定和修改上很严的一个规定，应当经过第三方机构的评估。这个第三方机构呢是网信部门认定的，而且不仅是评估，同时呢还是需要报省级以上网信部门和电信部门的同意，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备案。所以这样的话就很严格了，就是你这个规则是不能随便的制定，这个规则本身的制定和修改的过程是应当经过第三方的评估，经过主管部门的同意和审查。因此呢，这种规则等于说是由第三方机构和监管部门来帮助消费者把关，来平衡这其中各方的利益。因为仅仅靠以往在平台上进行一个公示，而没有真正的把用户的意见这个反映在制定和修改过程中，实际上是不够的。因此做出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调整，这个确实影响非常重大。 嗯，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征求意见稿还明确说，数据授权问题举证的责任在平台一方。那么依据这一条哈，未来平台规则的制定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吗？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也有规定，管理条例里面也有规定。其实核心点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啊，就是在以往用户对于个人信息包括一些数据被泄露的时候，那么他要去维权往往举证很困难，因为掌握他个人信息或者数据的这些主体啊，可能并不是唯一的。那么即使是唯一的，但是你的个人信息呢有可能在其他地方也提供过，它不限于在一个平台上提供。这样的话就是用户要证明是某一个处理者非法的泄露他的个人信息，转让甚至倒卖他的个人信息，他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举证很困难。这是在以往用户通过司法途径去进行维权基本上极少有胜诉的案例一个关键的原因。所以呢，个人信息保护法包括这个管理条例，那么为了解决这样的一个实践中的难点和痛点，因此它规定过错推定原则，推定个人信息与数据的处理者你是有错的，除非你提供相应证据证明你没有泄露，如果不能证明这点的话，就推定你有过错，就需要对用户的权益受到侵害，然后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嗯，其实紧接这一条哈，我这里还要提到，就是这个条例提出了很多个首次，我们也来请两位跟我们来解读解读。那么首次就要求制定隐私政策必须公开征求意见，这个也是啊，是对于所有互联网平台运营者的一个要求。征求意见稿的第43条要求互联网平台运营者在制定平台规则、隐私政策或者对用户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修订的时候，要向社会公开的征求意见，而且这个时长是不少于30个工作日，并且要公布意见采纳的情况，还要说明没有采纳的理由。其实刚才赵律师也提到了，所以这一点对于互联网平台有着很大的这个约束作用，对吗？ 就这个就是要解决刚才所说的平台规则的制定、政策的制定上让用户去参与合理的诉求得到一个采纳，在这个制定修改过程中确实能够反映进去。因此呢，让这种政策的修改和制定呢，不再像以往那样流于形式，用户的这种意见的采纳情况以及未采纳的理由要说明。当然，这个仅仅你说明还不够，同时呢，还要报主管部门的同意、认证机构的评估。所以有多个环节，应该说对于平台在规则、隐私政策的制定上有非常多的约束和监督了。 好的，还有一个首次哈，就是征求意见稿首次将个人通信与非个人通信进行区分。国家鼓励呢，提供即时通信服务的互联网平台运营者，从功能设计上就为用户提供个人通信和非个人通信的选择。那个人通信的信息呢，是按照个人信息保护的要求来严格保护；非个人通信的信息呢，是按照公共信息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分个人通信与非个人通信，这个区分有一些什么样的突破意义吗？胡律师。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首先，我们的宪法保护个人名誉等人格权利，同时宪法还明确规定要保护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请注意，这是宪法规定，宪法的效力显然高于一般的普通的法律。 而我们国家的数据安全法、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都要依据宪法的原则规定加以落实细化，所以这一步把它进行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即时通信这样的服务可能用于很多的场景，比如说它可能是个人和个人之间的通信受到宪法保护，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这样条款的保护，所以对这样的内容包括相关的个人信息等等都要进行特别的保护。而如果相关的通信之间是比如我代表一个组织和另外一个组织进行沟通，这就不是公民之间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而这个领域的范畴了，所以要对它进行区分。这样的区分就是为了体现我们国家宪法所明文规定的个人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这么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这一条真的意义很大。 嗯，还有一条呢，是针对于互联网行业哈一直以来存在的一个争议问题，就是爬虫技术应用的合法性。那么草案规定呢，互联网公司用爬虫等自动化工具来访问收集数据的时候，必须评估对网络服务的性能和功能带来的影响，不得干扰网络服务的正常功能。如果说一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行业自律公约，影响了网络服务正常功能，或者说是侵犯了他人知识产权这样一些合法权益的，必须是停止访问收集数据的行为，并且要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那么草案的这样的一个规定能不能解决大家对于爬虫技术应用合法性的一个争议？胡律师。 是这样，爬虫的案件纠纷在我们国家过去20年中已经有一些了，虽然不是很多，因为我们现在互联网发展的非常快，信息的交流和流动也很频繁，对于一个相对新兴的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来说，或者说网络提供者来说，他需要获得大量的信息，那么大量信息的来自于网络，网络如何进行获取，现在的包括爬虫技术在内的信息检索技术和信息获取技术发展的非常的迅猛。但请注意，在这种背景下一般来说业内是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自愿性的行业的规范或者叫惯例，一般会有一个ROSS 协议，实际上是君子协议，他会说我这个网站我要么是全部开放，任何人都可以抓我的数据。第二类建立黑名单制度，哪些企业不得采取哪些技术来爬。第三类设立白名单制度，也就是我只允许哪些公司哪些主体通过爬虫等技术获取我的信息或者数据。总体来说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过往的案例就类似于比如多年前的3B大战等等，就出现了违背 ROSS 协议公认的行业规范和惯例的行为，获取他人的数据就作为自己的数据向公众或者第三人提供，事实上这种行为就有可能获得了不正当的利益，会破坏市场的公平公正和公允的竞争秩序。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网络安全方面的问题，因为这种爬虫技术最大特点是高频高强度长时间强烈的大量的数据访问，有可能使被访问或者被爬的那家网站或者数据提供者他的对其他人的这种数据提供或者访问产生严重的障碍或者困难乃至瘫痪，这种案例已经非常多。就是说爬虫技术用的过多过滥能够成为一种网络攻击的手段和方式，使目标网站或者目标信息源完全瘫痪，技术上所谓的信息就像堰塞湖一样直接把你堵住，这种情况就涉及到网络安全的问题了，所以对它进行管制和规范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仅是保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网络安全。 好的，最后还要请教一下赵律师哈，我们知道网络数据安全的管理是纷繁复杂，千头万绪，涉及到技术、政策规则还有监管哈。那未来要切实落地的话，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呢？ 那么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实施之后，首先有一些规定呢，它是必须要遵守。外在的一些表现形式啊，可以进行明确的判断，比如说像修改平台的规则要公示报主管部门的同意，还有像数据安全管理条例里面所规定的对于数据进行分类分级保护，它还需要有后续的一些规则具体的一些办法，而且因为数据呢涉及到很多行业很多领域，那么需要由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主管部门制定本行业本地域数据的分类的一些具体的目录，需要有不同的行业主管部门去进行落实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呢，他的行为是可能相对隐蔽，就需要社会各界的监督，当然也需要监管部门的监管，然后呢也是要增加企业违法的成本，以此来确保涉及到网络个人信息数据安全的相关法律

新更新，孕育新的神经，放眼望去，座座到零零零，与我同时参与就在自己。哦哦哦，我们爱的城市火热，不争的新的快乐，我们怀的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化情深印刻，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性时代建设，我们怀的使命来了，就像太空失去翱翔银河，再次汇聚到你的身上，每踏出一步，我们势必乘风又破浪，但如果我累了，你能否为我遮挡我生活所遇到的碰撞，小别当情河水对岸边灯火欣赏，我虽沉默不语，却对你念念又不忘，看你睡着，岁月换上全新的衣裳，有你守护着我心无恙，我说说着等你在这，像那般撑起我的脊梁，而在此刻你脚下的就是我爱的地方， 新时代 万象更新，孕育新的生机， 新的 放眼望去，座座到零零零，与我同时参与就在自己，哦哦哦，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不争的新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化琴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记住理性时代建设，我们怀着使命来了，就像太空失去翱翔银河， 新的生机，放眼望去，座座到零零，与我同时参与就在自己， 我们爱的城市火热，不争的新的快乐，我们怀着使命来了，我内心中化琴声迎客，我们望着远方来客，时代建设，我们怀着生命来了，就像太空失去翱翔银河。